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跟住呢一節，我就係要講咧，即係亦都好想平心靜氣啊，即係去分析一下啊，泛民主派何去何從？泛民主派嗰啲即係啊大佬級人物啊，早幾日俾呢個特區警察拘捕，同埋落案起訴，參加未經批准集結。呢啲咁嘅泛民大佬，包括德高望重、係咪好有國際地位嘅李柱銘，民主之父。嗱，雖然即係孖田，我同佢即係喺即係香港民主發展嘅呢一個即係政治理念上邊咧，有少少唔同，但係佢都係因為大家年紀有個差距，可能睇法有少少唔同。但是我是非常尊敬这个李柱銘的，是吧？我尊敬李柱銘就是他都是一以貫之，第一。第二，我尊敬李柱銘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支持五區公投，是吧？为了支持五區公投和司徒華都有拗撬，是吧？我记得最后一次我盡最大的努力去游說民主党参加五區公投，就是在李柱銘的家。當時何俊仁、李永達、余若薇係嘛，同埋我就喺孖田屋企，孖田都幫我哋去説呢個民主黨。但係當時嘅民主黨喺司徒華嘅操控底下係嘛，到最後開呢個民主黨嘅大會嘅時候係否決咗參加五區公投。當時我係社民連嘅主席係嘛。即係卸任就俾陶君衡做啊，梁國雄有份參加五區公投，去社民連。當時佢喺教協銅鑼灣嘅會所外邊，我哋有示威。梁國雄講咗一句：司徒老狗癌症上腦，引起軒然大波。我都覺得非常之尷尬，係咪？因為我覺得大家政見唔同，唔需要 take it personal， 係咪？你梁國雄講呢句説話，我都唔知點同佢兜啊！你明唔明啊？咁喺立法會亦都俾啲民主派咧就轟呢個梁國雄，咁後來就都好錫梁國雄啦，係咪？始終就係嘛。佢話佢癌症上腦，我覺得呢個即係我都接受唔到，係嘛？但係當時因為突然揀咗黨友，咁點搞咧？咁即係搞到我哋都非常之尷尬嘅，係咪？孖田係贊成五區公投，所以最後一次我就喺孖田屋企同余若薇。李永達同埋呢個何俊仁衰佢哋，當然結果係失敗啦，係咪？佢哋原來一早就同中聯辦傾緊偈，係咪？我搞五區公投，籌備五區公投，佢就入中聯辦同佢密室談判，跟住就將胡志偉嗰個所謂區議會方案攞出嚟，係咪？然後中聯辦接受咗。曾蔭權就將佢個政改方案套入咗呢個區議會方案，就係、是、話立法會增加十個議席，由60變70，五個係地區直選，五個係新增嘅功能組別，就係、是、呢個區議會議，由區議會做候選人，區議會議員做提名人，係咪啊？經過篩選之後，由即係香港嘅即係登記選民，佢冇登記其他功能組別嘅選民，但係又係地區直選嘅選民，咁就可以做埋呢個即係區議會議嘅選民，咁就去投票。咁結果呢個政改方案喺民主黨嘅支持底下得到通過，係咪？亦都係我同民主黨即係各行各路嘅一個即係。 大家分手的，那時我有一篇嘢叫做《同志們，今天我們分手，我們在這裡分手，因為我要行更遠的路》。我記得寫了一篇文章，有一句咁嘅説話嘅，咁啊，即係我稍微將呢個故事話俾大家聽，就係、是、我對李柱銘係非常之尊敬嘅，係咪？特別係過去舊年嗰、那個即係所謂反佔中運動啊，呢一場反政府運動。他老人家很奔波去到美國去爭取國際奧援，跟住啲後生仔羅冠聰、呢個黃之峰接力，係嘛？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唔係叫勾結外國勢力，喺而家咁咁嘅關頭，你爭取國際奧援，爭取國際關注，咁呢個係即係理所當然嘅，係嘛？係要肯定嘅。好啦，連到李柱銘呢啲人，你都要拉啊！咁你。是不是用回鄧炳強那句說話，就是你不犯法我就不拘捕你咯，是不是這樣呢？那個政治意義非常重要的，所以英國外交部出聲，美國政府又出聲，是不是？那共產黨 會不知道會有這樣的後果呢？他當然知道了，是不是？明知會引起國際的關注，是吧？甚至乎這個即是美國眾議院的議長說要這個Donald Trump要行使呢個香港民主人權法案，係嘛？即係話要對香港要制裁，要有行動，唔係通過咗個法案唔做嘢，而家要做嘢啦咁樣。咁你話共產黨知唔知道會有呢啲後果咧？喂，拉咗七千幾人，舊年咪大家咪喺度即係嚇發表啲聲明啊、關注啊，咪就咁多嘢咯，係嘛？咁咪拉嘅人又俾人拉，告嘅人俾人告，係嘛？無故失蹤、無故死亡嘅人又一大堆，係嘛？七二一。啊！政府唔肯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七二一、八三一呢啲全部變曬原案。嗱，呢啲係暴行嚟嘅，一個就係黑社會嘅恐怖襲擊，一個就係警察嘅恐怖襲擊，係咪？好啦，嗰、那個國際社會關注，跟住就俾個疫情影響，跟住大家就冇聲啦，係嘛？好啦，但係李柱銘、吳凱兒呢啲人俾人拉，何俊仁所有呢啲都係喺國際社會上邊認為係香港嘅所謂。即係呢個民主派陣營裏邊嗰啲頭面人物同埋啲資深嘅呢個政客係嘛，都俾人拉，而且唔應該拉嘅。點解我講唔應該拉呢？因為嗰次係好多人去遊行嘅，理論上係法不自重，而且我哋有集會自由。但係你發呢個反對通知書，但係嗰日啲人要出嚟行。都數以十萬計的人出嚟行，只不過呢幾個即係李卓人啊、何俊仁啊、係嘛、黎智英啊，甚至乎李柱銘佢行喺前面，吳凱兒行喺前面咁解啫嘛，就係、是、舊年個八月十八號，係嘛？佢只係參加個未經批准集結，係嘛？咁啱呢個係法律上有條咁嘅罪，但係通常都係唔會告嘅。你咁多人，係嘛？所以我曾經呼籲就係呢個泛民主派應該。要求他的支持者那天有去遊行那些不要說叫其他香港市民去各大警署度即是投案是吧，那看他會不會告你非法集結咯。喂，你可以說我見到李柱銘不可以被人拘捕，原來那個遊行是非法的，那不對、你只是拘捕他不拘捕我，我覺得我自己對他有虧欠，即是對他不住，我要出來投案都可以的嘛，是吧？呢個就係政治抗爭，就係咁樣噶啦，係咪？係咪？你話要講法治啊嘛，係咪？咁我而家咪喂去自首咯，係咪？嗱，所以你話喺個國際社會裏邊，呢、這個係好無奈嘅。對於嗰啲年青嘅嗰啲勇武抗爭、俾人拉、俾人打嗰啲人，佢睇到係可能好興嘅。點解即係拉李柱銘等人個反響咁大？在國際社會，甚至乎在香港泛民的陣營，哇！係即係聲勢力竭，講到係嘛？即係香港的民主自由嚇受到嚴重的打壓，如何如何咁樣。但係點解我哋啲年輕人咁樣俾人拉嘅時候，冇同樣級別的關注同埋譴責咧？咁佢哋可能會覺得好興喎，係咪？即係我就唔係人嚟嘅，你呢班就係身嬌肉貴，俾人拉就好大鑊，咁啊！嗱，我想講嘅就係、是、從呢一個民主之父被拘控，加上議會，而家共產黨係 意圖同埋準備去操控，係嘛？咁九月個選舉嘅意義喺邊度咧？請問？所以而家我哋要問泛民何去何從？係咪喺而家呢個時間，民主之父被拘控，議會將會淪陷嘅情況底下，你繼續話九月立法會過半35+就可以變天，去改變一切？我唔反對你35+參加選舉，組織政黨參加選舉，梗係要爭取最多議席啦，係咪？唔係喺支持民主自由呢個陣營攞多啲議席，我哋冇理由去反對噶。但你必須話俾我聽，喺而家共產黨嘅所謂全面管治開動機器嘅時候，35+之後嘅意義何在？係咪？如果你35+之後，喂，佢又話要監督你，又可能要 DQ 你，係咪？又可能做好多其他嘅嘢，令到你冇辦法去兑現你嘅承諾，就係話35+之後，我哋會否決政府嘅方案，我要癱瘓立法會，係咪？然後令逼政府就範，係咪？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或者諸如此類乜嘢，你講一大堆嘢都得㗎，係咪？咁但係你冇回應到，即係等於我之前講，共產黨咪綁埋隻手，任你去35+咧，係咪？咁而家好明顯就話俾你聽，唔係啦嘛，係咪？而家就已經喐你啦嘛，咁你話即係等於我上次講，喂，咁你中聯辦或者共產黨咪好笨係咪？你話咁你即係益泛民有機會攞35+。佢都唔在乎你35+啦，大佬！而家好明顯就係係咪啊？一個內委會選正副主席打拉布，佢都要出聲，跟住仲要恐嚇，要 DQ 呢一個郭榮亨。咁你嗰個35+，假設你可以喺立法會過半數。過半數嘅前提，仲要一定要喺功能組別議席有增加先得喎。是吗？而家金主就是黎智英，是吗？或者幕后的龙头就是黎智英，国师就是戴耀廷，是吗？那去年选举那些政治素人，可以给你收编的就收编，不可以给你收编的时候，如果他夹硬出来选，那你又会赖他们去戒票。所以未来这几个月呢，关于即是立法会选举的纷争呢，在泛民这个阵营、非建制派这个阵营就必然出现的，是不是？如果你反对立法会35+的，就说你是即是屌你是鬼，是不是？那你不参加这个国师整的，即是戴耀廷国师设计的那个初选的，你就是鬼，你就是分化，你就是分化人，是不是？那你就会被人批判。他們就會在連登高登，現在連登高登都被泛民主派的深黃那些控制了，厲害了，真的是吧？我們說一句他不適聽的話，他又說我收共產黨錢，不要再批評我或者抹黑我，沒有意義的，因為我無權無勢，我現在是有個網台，網台都可能就來執笠，是吧？那些人說是吧？沒人聽了，是吧？唉，那些新秀很巴閉，不要緊，你繼續巴閉，我繼續做我的事，是吧？我就是想問，共产党已经正式出手，全面管治，要废除这个高度自治权，不但只要干预行政，要干预立法，迟早迟啲又搞埋司法。在这种情况底下，你仲话俾我哋听，我参加呢个建制嘅选举就可以攞到半数议席嘅话，我哋就可以变天。我不反對你搶公議席啊！而家，但你要話俾我聽，喺而家呢種情況底下，呢個搶公議席個意義何在啊？嗱，呢個真係好平心靜氣，我唔會去即係嚇破口大罵，話你食人血饅頭係咪？食啊食緊㗎啦，係咪？九月個選舉你一定係多票㗎啦，呢啲嗰啲全部都冇懸念嘅，係咪？過唔過到半數就是另外一個問題。咁但係你而家要答我， 因為呢個係一個選舉嘅訴求，叫多啲人去投票嘅原因啊嘛，係咪？咁我投咗俾你之後，真係你可以過半數啦，或者功能組別嗰啲，你又可以趕走呢個張宇仁，趕走呢個謝偉全，攞多兩席啊，甚至商界你都可以趕走一兩個，咁你巴閉啦，係咪？咁你咪贏啦，係咪？我過半數啦，咁過半數之後咁點咧？即係我嗰把烏鴉口嚟噶嘛，我成日問第一。你是不是當共產黨不喐手呢？馬路講三五家。第二，好了，三十五家我不反對，那選些什麼人進去呢？繼續是梁國雄，繼續是黃碧雲，是不是？是不是繼續這些人呢？繼續是陶謹申，做到他瓜柴為止，是不是？喂，你是不給空間這些所謂後生仔的，大佬。仲有呢啲後生仔，佢係明日當家噶嘛？當然，舊年嗰個選舉令到好多人雄心萬丈，但事實上佢哋真係料子有限，呢個亦都係事實，係咪？下一屆區議會選舉可能全部輸翻曬都未定，係咪？但佢覺得而家個勢有利，佢要出嚟同你爭呢個立法會嘅議席，咁你點咧？係咪？收編佢係咪？搓圓仔喺台灣叫搓圓仔湯啊，係咪？搓圓佢。再不是就是用共產黨那種手法啦，係嘛？即係非友即敵，話人哋分化撚，話人哋收共產黨錢戒票，係嘛？如果唔服英以爭以呢、這個即係國師戴耀廷啊嗰、那個初選嘅制度嘅話，全部都係鬼。嗱、那個紛爭咧就會繼續落去，但係有一樣嘢，你呢啲老牌政客基本上就應該要收檔，係咩？所以現在是要思考一個問題，你這些香港領導香港民主運動的人，你要思考一個問題，這些泛民主派何去何從、啊、現在是不是香港獨立那些全部都沒得選呢？始終香港獨立一定的嘛，但是現在剩下來的條路就是革命而已嘛，老實說。咁但係你唔會革命㗎嘛。咁你咪即係選擇做順民囉。咁但係做順民你唔憤氣呀，我係民主派㗎嘛。咁我要玩啲嘢囉，係咪？投票俾我啦，係咪？投票俾我過半數我哋就可以變天。咁你當西環唔存在，當共產黨唔存在。咁而家咪表演俾你睇囉，係咪？你呢頭猛喺度操作呢個三十五家，佢呢頭嗰啲手，即係嗰啲手就伸入嚟，係嘛？一次比一次，一次比一次污糟，一次比一次即係強硬，係咪？唔係淨係中聯辦，港澳辦又發聲明，係咪？跟住呢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專員公署又發聲明，而家係爭在解放軍。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未發聲明咋，大佬，係咪？喺咁嘅情況底下，你真係要話俾大家聽，三十五家的意義何在？